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家，你的品味之选。 嗨，各位，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给你的生活加加油。谁听谁皮肤白，谁听谁不堵车。第一首歌来自林宇中，叫做《工体北》。素有浪漫猿人之称的林宇中，那种同音乐相融的浪漫气质，也是他令少男少女着迷的原因之一。一起来听到林宇中带来《工体北》。 天气好，这一早行动是失调，大惊扰这是少不了，你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因为你都知道， 异国工体北要多有热闹，浪漫的北京街一条就八街，不知不觉点燃在我的心跳，头别问。人别跑，跟着感觉走就好。西国东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北晃就好。气好都一招，想动是失调，八戒绕这少不了，也来凑热闹，来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因为你不知道， 异国东西北要多有荒谬，浪漫的北京夜一大就八戒，不知不觉自然着我的心跳，头别问云别怕，跟着感觉走就好。异国东西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北晃就好。 Yeah. 是不是离了远远你一定不懂不用放下麦克风 时间，晚上十点以后，留给失眠的笑也是醒着。我睡了，都要划清界限。下午三点以前，什么都看不见。晚上十点以后，黑夜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越危险。培养足够的默契以前，你还听得到我的语言。在你说爱我之前，再我给你一些离开他的时间。下午三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十点以后，留着失眠的笑也是醒着。我睡了，都要划清界限。走进你的身边，什么都看不见，蒙上我的双眼，黑的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越危险。培养足够的默契以前，你还听不到我的语言。在你说爱我之前，再我给你一些离开他的时间。

开，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你双臂翻白。 生气一小时等于熬夜六小时哦。爱生气的人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心理学家通过病例分析发现，生气一个小时造成的体力和精神的消耗相当于加班六个小时。人的负面情绪得不到释放，会导致血压升高，肠胃紊乱，免疫力下降，引起皮肤弹性的下降，色素沉着，甚至诱发疾病。因此啊，生闷气是对自己施加酷刑。 看着你，看着我，悄悄变红的眼，轻轻的你的手，让我近了一些，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爱在风里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那里。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陪着我喝咖啡，还在空气里笑，赶走心情的灰。我想我不在意你曾爱过谁，那恰逢你无所谓，就算你像空沙发在等待，拥抱其实不确定。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let's start from here. 爱一个人

欢迎回来，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音乐会带着难得的自信和微笑在旋律当中绽放，伴着琴声和曲风，每一个音符都像生命的跃动，音乐赋予我们太多的心灵悸动，一起来感受吧。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大 S 和沈建宏，叫做《黑猫与牛奶》，一起来听。 小黑猫是一只流浪的猫，它没有喝过幸福的牛奶，刮风下雨的夜晚，小黑猫只能吃着垃圾堆里发臭的菜。咿呀咿呀咿呀， 小男孩就是一个小男孩，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刮风下雨的夜晚，小男孩只能不知所措望着空气发呆。咿呀

不像是爱情小说的安排，现在却有一点期待，怎么办？呜呜呜呜，爱在发呆。呜呜呜呜，自由的飞。脚步倒车走路也无所谓，因为我要时间相约，想到他。呜 我们身边有非常多的音乐人，但是音乐都不同。哈林呢，是运用说故事的方式来做音乐的，让大家听一首歌就像听到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海啸》，一起听听这首歌当中的故事吧。 世界一场风暴，用飓风在预告，将无尽侵袭孤岛，走入他的怀抱，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麻木地瞧大家在逃，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发疯浪潮撕碎煎熬，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海啸，我要知道他服了什么药，怎么瞬间将我换掉，连事故都让我找不到。海啸，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如果爱情不能到老，秒去忘掉。世界一场风暴，用飓风在预告，将无情侵袭孤岛。你走入他的怀抱，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麻木地瞧大家在逃，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把风浪潮撕碎煎熬，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海啸，我要知道

英国的一所大学研究发现啊，所有的放松活动当中，阅读舒缓心情的效果最佳，六分钟内就能够使压力水平降到68%。心理学家认为呢，阅读时人们的思绪会集中在文字上，进入文学世界，紧张的身心可以因此得到放松。最近你读书了吗？ 还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越飞腾，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枯坐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像我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洞察看泪看以后，找个心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 解脱是洞察 看你们， 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心里有一种渴望勇敢的念头，

soon. Fresh at the oven, melting my mouth and 11. Bon appetit, baby. So you want to love, but the moment I'm running up, wanna keep you satisfied, cause your words are always right. Oh, if you want to love, for the world to this cherry pie, gonna hit it down to the tooth. 有些话语我不说，宁肯融化在风里。每当我感觉到你，就听到有花开放的声音。如是我选择沉默，每当风轻轻吹起，心里所有的美丽心愿都已融在蓝天里。每当我感觉到你，